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i, this is Peter Lai. 我们不能说 I am Peter Lai, 还记得吗？我们在声音，凭着声音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一定要讲 This is, 我是 Peter Lai.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new.我们今天要学新的东西，也就是 Lesson 16, 第16课 Simple Self-Introduction, 简单的自我介绍，开始慢慢牙牙学语了。Simple 就是简单的 Simple, 因为有一个 L 在这个词里头 S-I-M-P-L-E,所以结尾的时候舌尖要抵上去 Simple Self-Introduction Self 就是自己的 Self-Introduc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Simple Self-Introduction 你从简单的自我介绍将来就会学到很多的单词就会变成复杂的更精密的自我介绍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Hi, everybody. 我先把课文念一下。My name is David Wang. I come from Guangxi. I'm 24 years old. I'm a computer engineer. I plan to study abroad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very much.就那么简单，你看，现在就可以自我介绍了。Hi, 打招呼的用语 ,hi。通常在国外见到人，大家相遇的时候都会讲 hi。Hi 就是一个很礼貌的用法。Hi, 你好。Hi, good morning。这样的话大家都觉得说你来自东方，你很有礼貌，跟我们西方人一样的都会打招呼。好，然后接着 everybody， every 跟 body 声音由高由低，这样下来 everybody， 千万不要念成 everybody， everybody 每一个身体，更可怕的是变成每一个尸体 body， 除了代表身体以外，也代表尸体，好可怕。所以念这个词的时候是 everybody。是一个词，而不是把 every 跟 body 分开，所以特别记住 ，Hi everybody， 嗨，大家好。My name is David Wang， 我的名字念这个 name， 我讲了多少遍，千万不要念成 name， 要念成 nay， 内蒙古的 nay， 再来一个嘴巴闭起来 ，name， 这样就对了。My name is David Wang。David 后头有个 D， 但是我们要切音，切掉它。要说到那个字的时候，这个字母的时候，不要念 David， 不是 David。David 那个的要念出来的时候停顿了 ，David Wang。那老外可能会把 W-A-N-G 念成 Wang， 那是老外的念法，我们老中要念成 David Wang。 I come from 广西， I come from 来自，也就是我籍贯，我祖籍是 广西。好 ，I come from 广西。I'm 是 I am 的缩写，念快的时候就变成 I'm， 就是 I 加一撇加一个 M， 所以有时候有个变化。I'm 24 years old， 20, 21, 22, 23, 24，这些基数词我们都已经教过，现在就可以用上去。I'm 24 years old， 念这个 years 就是年的意思，24个年的那么老 old， 但 years 跟 old 自动产生连音 years old。I'm 24 years old， 千万不要念成 I'm 24 years old， 不是这样念。我再念一遍 ，I'm 24 years old， years old， years old， years old， 连在一起 years old。I'm 24 years old， 那我是干什么的？职业要讲一下，所以 I'm a student， 我是学生。I'm a college student， 我是大学生，都要讲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已经在社会上做事了，我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或者是计算机工程师。 I'm 也是 I am 的缩写， I'm a computer， 你看 I'm 所以产生连音， I'm a computer engineer， engineer 是工程师， engineer， I'm a computer engineerI'm a computer engineer. I'm a computer engineer. Engineer. Computer, 声音高一点。Engineer. I'm a computer engineer. 接下来 I plan to study abroad in the future. 我计划 plan 就计划要，所以一定要加个 to. I plan to...Study abroad， 我计划要念书 ，study 变念成 study， 叫 study， 肚子饿的饿 ，study abroad 就在海外，就是我计划要留学，留学就叫用 study abroad。I plan， add 的音那个嘴巴要宽扁，一定要念出来。I plan to study abroad。I plan 计划要，因为你还没有做，所以后头一定要加个 to。 形成我们在语法里头讲的不定式短语，短语就是两个词以上的词类啊，词组，像 to study abroad 就三个词，我们就叫做不定式短语啊，叫不定式短语，就是表示还没有做，不一定在什么时候才会做的事情。So I plan to, I want to, 我想要 want, W-A-N-T, 也是用 to 这个字啊。I plan to study abroad, 我计划要留学。在什么时候留学呢？ In the future, 在未来。你一定要用 in the, 再加个 future。Future 就是未来，我们一起念 Future Future， 很棒。最后呢，别忘了自我介绍完的时候一定要讲，这是礼貌，就是 Thank you very much， 舌头吐出来，有 TH 的时候舌头吐出来，上齿跟下齿咬到，然后迅速的往里说Thank you， 啊 ，thank 跟 you 在一起的时候产生连音 ，thank you，very thank 是谢谢 ，you 就是你 ，very much，very 就是很 ，much 是多，谢谢你很多就是非常谢谢诸位。好了，你看这个句子非常简单，我现在一口气。慢速的念它，您跟着跟读。Hi everybody，